头发乱了这首歌结尾的假音十分考验歌手的功力，张学友的演绎让人叹服，至今还是会有很多的实力歌手和乐迷雀雀欲试。不过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被超越。 声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连三秒，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总是呢想收拾几件简单的衣物，拿上车票，怀着期待的心情踏上一段未知的旅途，可是空空的口袋却成了说走就走的最大绊脚石。江山如此多娇，风景如此美好，那些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就无缘与我们相见了吗？当然不是，今天的旅行者就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既有隐士小村庄，又有古味老街，最重要的是人少还免费。第一个呢，为你推荐的地方是来自于明奥梯田。明奥呢是深藏在浙江永嘉山脉中的小山村，西靠呢浙江大山，东临大海。那里层层叠叠的梯田是除云南的原阳外江南最大的梯田，蔚伟壮观。茂密林木间升起的炊烟，层层蓄水的梯田如一面明镜，远处重峦叠嶂，烟雾飘渺。 在明奥梯田登山观日田间漫步，让受够了城市喧嚣的都市人回归淳朴的自然之地。明奥梯田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西北部明奥乡，最佳的旅游季节为春秋冬三季。第二个为你推荐的地方来自于祁门的燕山。一说起安徽的名山，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就是黄山和九华山，而燕山只是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但是呢，酒香不怕巷子深，燕山的美已经慢慢的被人发现。这里位于安徽省最南端，是观赏云海的最佳去处，因此吸引了多数喜欢徒步户外的驴友和摄影师。来回翻腾的云海无时无刻的不在变化，赋予了这座山更多的神秘色彩。尚未被开发完全，多是纯天然的风貌，让人忍不住走进其中一探究竟。第三个呢，为你推荐的地方就是然乌湖。然乌湖的周围高山巍耸峻峭，而山下的镜湖泊则长满了青翠苍劲的松柏，在这群的绿影环抱之中的然乌湖显得格外的静谧而妩媚。然乌湖的镜和蓝是远近闻名的，湖中的极少看到枯枝杂物，周围的草地森林和湖岸浅滩五颜六色的卵石，清静如镜面的反映在湖面。湖畔绿荫般的草滩上，成群的牛羊及一块块生长着青稞、豌豆、油菜等作物的农田点缀其间，也构成了一幅既有青藏高原独特的壮丽风貌，又有藏区田园牧歌般风韵的风景画卷。有时候想要看到天堂般的美景，并不等于要付出高额的门票，可以选择一个离家最近的地方，买上一张车票，开始一个说走就走的旅途。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拨打电话010-5175-2200，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统计，截至21号，2018年春节档累计票房约56.5亿元，创中国电影档期的新纪录。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教育部近日表示，将切实解决校企合作中一直存在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不深等问题。交通部表示，21号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9546.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5%。在昨晚的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决赛中，中国选手武大靖以39.584秒打破世界纪录，斩获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德国柏林当地时间的21号上午10点，中国藏语儿童电影《旺扎的雨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来自中国河南省的表演代表团将为今年的悉尼中国农历新年庆典带来中国风，他们将在24号和25号为观众献上精彩的功夫和兵器武术表演。美国太空探索公司22号发射其卫星互联网项目首批测试卫星，开始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太空星链。今晚，一轮上弦月将约会恒星毕宿五，如果天气晴好，公众可观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就不会再以痛苦的决定。 告诉风景不要停，我宁愿自己永远是雨，来去匆匆不留痕迹，也不懂爱情。我的梦请不要停，我宁愿自己沉睡不醒，我不会再为谁停留，我只是一片云。告诉风景不要停，我宁愿自己永远是雨，来去匆匆不留痕迹。 来自于李翊君的一首歌曲《我只是一片云》。今天呢是狗年工作的第二天，可能呢不少朋友还没有从过年的氛围中释放出来，所以今天还是来和你聊一聊过年的一些事。有人说啊，过年回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算算路费、孝敬爸妈、熊孩子的红包、亲戚朋友的随份子、吃喝玩聚会等等，年终奖就这样花完了。今年回家过年你花了多少钱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啊，举起了我金色的是忘记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啊，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

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回望昨日昨夜，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你。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丽，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九六九一点动听，马上为你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于听友阿曼点播的一首周华健的《朋友》。他说呢，希望自己的朋友在2018年能过得更好，希望他们在生活或是工作上都有所收获。也把呢这份听友阿曼的祝福送给正在聆听的你。九六九一点动听，周华健，《朋友》。